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伙同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再一次进行一场反朝联合军事训练一事，22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10月22号，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动员宙斯盾节驱逐舰等许多军舰和武力，进行了一场以我国为主要目标的挑衅性海上联合军事训练。美日南朝鲜的这场联合军事训练是对我国的又一个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是扰乱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支配主义野心的表露。最近美国动员和航母罗纳德里根号等庞大的战略资产伙同南朝鲜举行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还嫌不够，这次还拉紧日本来再一次掀起军事施压骚动，这就更加赤裸裸地表露出其作为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的真面目。他们继今年6月进行导弹预警训练之后，这次在朝鲜半岛再次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这就证明美日南朝鲜三方军事同盟再也不是幽灵，而是一个作为支配亚洲战略的基本环节付诸实践。实际上，美国公然声称美日南朝鲜三方合作正在按照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第二阶段目标得到扩大。现实再一次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自卫和遏制力的路线和政策是极为正当的。我们将更加握紧自主与正义的核保剑，彻底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种种挑战，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